你好，我是徐文浩。4月30日呢，我在美国圣何塞参加了 FR 大会，趁此机会和你分享一下我在大会上的一些见闻。下面呢，是我参会这2天写的见闻录，给到你，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技术人呢，能够走出去，抬头看一看世界，丰富自己的见识和经历。今年呢，是我连续第三年来 FR 了。如果说第一年呢，是带着一些好奇和忐忑。作为一个开发者呢，来看看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络的开发者大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到了第二年呢，作为一个 developer partner，能够看到自己公司的 logo 呢出现在首日的 keynote 里，就会觉得格外的兴奋。那么今年第三年就有些轻车熟路了，没有什么压力，反而呢更是想看一看每年一次的开发者大会还能办出些什么新花样来。从旧金山国际机场出来呢，一路 Uber 到了圣何塞住下。你会感慨说呢，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确改变了世界。那一个中国人到美国来，拿着手机在这里就能生存下来了。那为了倒时差，我硬是熬到半夜睡了一觉。于是，一早呢就早早赶到圣何塞市中心的会场，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入场了。去年的 F8 呢，因为 Facebook 面临剑桥门事件，主题的 Keynote 呢很有些疲于应对的感觉。过去的一年里呢，Facebook 也推出了各种各样的隐私保护的功能，但似乎呢，这并没有解决他们遇到的这个隐私泄露的问题，反而呢，给人一种隐私泄露的问题呢是此起彼伏、应接不暇的感觉。于是呢，今年的 F8，Facebook 就开始有些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感觉了。那扎克伯格的开场的 keynote 就表示说，Facebook 要开始在整个公司的运营策略上去做出一个重大的改变。开始打造一个 privacy focused social platform，也就是一个以隐私为焦点的社交网络。那接着呢，他更是亮出了 "The future is private" 这样一个 slogan。在此之后呢，扎克伯格介绍了 Facebook 这两年力推的产品 Messenger。那 Messenger 的团队呢，重写了整个手机客户端，让整个客户端呢能够小于30兆的大小，冷启动的时间呢也小于1.3秒。默认呢提供用户和用户之间端到端的加密通信。并给这个新的开发版本起了一个代号，叫做 Lightspeed。那这几项指标呢，都可以直接拿来和 Facebook 自家被认为是简单易用的 WhatsApp 去做对比，而且呢，能够明显的胜出。那为了服务更多 Messenger 的发达国家的用户呢，Facebook 更是干脆开发了一个桌面版的客户端。要知道呢，在这个移动端主宰一切的年代，还会投入大量精力开发桌面客户端的公司可就不多了。那可以看出呢，Facebook 去推动 Messenger 产品的决心。那接下来，WhatsApp 的产品更新的主要内容也还是在隐私上，并且呢，Facebook 提供了 Messenger 直接能跟 WhatsApp 的联系人通信的功能。这也能够看出呢，Facebook 终于开始迈出了打通旗下所有消息产品的第一步。然而呢，更重磅的还在后面。在介绍完 Messenger 和 WhatsApp 的产品更新之后，会场的大屏幕上呢，打出了白底蓝字的 FB5 的一个 logo。那作为 Facebook 最核心的产品，也是自己公司名字的 Facebook。迎来了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大型的改版，APP 跟 Web 端的界面呢完全重写，产品的中心呢从原来的信息流转向了以 Group 小组为核心，Groups at the heart，传统蓝底白字的 F 字的 logo 也会变成有背景动图的新 logo 了。如果说其他 App 上的改动呢，还可以认为是 Facebook 的尝试或者探索，那么作为其主要收入来源的 Facebook 的大改版，恐怕是动真格的了。从一个开放信息流式的产品，变成一个以 group 为核心的、有着私密性的产品，怕是多年以来 Facebook 这个 app 的另一次重大转型了。以后的 Instagram、Portal 以及 Spark 的 VR 的产品的更新呢，都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那 Keynote 的下一个爆点呢，自然是 Oculus。那 Facebook 呢，是目前市场上唯一还在大力投入 VR 的大型厂商。这一次呢，让人尖叫的就是 Oculus Quest。这是第一个真正无线的高性能的 Oculus，非常引人注目。而当现场宣布呢，所有参加 F8 大会的人将人手派发一个 Oculus Quest 的时候呢，更是迎来了全场的欢呼声和掌声。而大屏幕上呢，看着年过40的约翰·卡马克头戴着 Oculus，挥舞着光剑，更是让老程序员们能够回忆起呢，在 DOS 上玩狼血 3D 的旧时光。早上的 Keynote 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自由的活动了。那参会的工程师们可以选择去不同的会议室听各种开发和产品相关的小讲座，也可以呢直接在主会长的各个摊位面前跟 Facebook 的工程师直接沟通交流。通常如果你去提一些问题的话呢，还会拿到一些背包啊、T 恤啊、帽子啊这样的小奖品。 当然呢，排长队去体验 Oculus 是每年最热门的项目，你也可以在会场里面转悠，跟其他开发者认识一下。而免费的零食和饮料呢，都更是到处都是。那与其就说是一个开发者大会，其实更像一个 Facebook 生态圈里的嘉年华。FR 的第一天呢，仍然是以 Facebook 自己的四大产品为核心的一个主题会议，并没有介绍太多 AI 和 VR 的黑科技。按照惯例呢，这些黑科技也会在第二天的 Keynote 里呈现，非常值得期待。那我今天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是在今天讲解 Oculus Rift S 的时候呢，介绍了 Oculus Insight Position Tracking。不知道明天呢，又会有什么新科技出现。第二天的 Keynote 呢，仍然在圣何塞市中心的 McEnery 会议中心举办。虽然呢 Keynote 要到10点开始，但是呢，我住的公寓呢没有早餐，我和同事们呢还是8点刚过就跑到会场呢去蹭早饭吃。女性呢在科技界始终是少数派，那所以呢 Facebook 特地在 FR 的第二天，在会场旁边的万豪酒店举办了一个 Women's Breakfast 的活动，邀请呢所有参与 FR 的女同胞们一起吃早餐，可以互相交流。我们的一位产品经理呢也早早去了会场参与这个活动呢，一下子让我想起在前一天的 Keynote 里呢介绍四个核心产品的演讲者当中呢，有3位都是女性，可以说让这个充满科技感的活动呢形成了一份温暖的人文色彩。那免费的早餐之后呢，大家的焦点又重新回到了主会场。第二天的 Keynote 呢，不同于第一天以 Facebook 的产品为核心，而是集中在科技这个词上。那一般来说呢，第一天的 Keynote 关注的是 Facebook 这3-5年来产品的发展方向，那么第二天的 Keynote 的目标呢，就放得更加长远，关注的是 Facebook 未来10年会专注和投入的技术。今年呢，也毫不例外， Connectivity 机器学习、 AR 和 VR 把整个会场带入了一个更有科技感的主题里面。不过呢，今年的 Keynote 和往年还是有点不一样，在过去几年里呢， FR 第二天的 Keynote 都显得更有梦想一点，比方说怎么通过无人机为经济不发达的区域呢，能够提供网络接入，研究怎么通过 reinforcement learning 让机器呢能直接打星际争霸。那过去的2年里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些或许挑战很大但却容易让人憧憬的项目出现。不过今年的第二天的 Keynote 的主题呢，却是和前一天环环相扣，专注在了 responsible innovation， 就是负责任的创新这样一个主题上。怎么通过机器学习去找出虚假账号，怎么去过滤仇恨言论，乃至怎么去解决网络霸凌，变成了一个一个的机器学习问题的案例，反复出现在今天的 Keynote 里。似乎呢 Facebook 是想更坚定的传达这样一个信息， The future is private， 这件事情呢 Facebook 是认认真真在做的。在整个 Keynote 过程里呢，我们也看到了对于有害内容的过滤，从最早的简单的关键词匹配进化到了应用计算机视觉，直到今天利用的 Nearest Neighbor Manifold Expansion and Multimodal Understanding， 这样结合了文本、视频、音频多种信息的更加复杂的机器学习技术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而来的。 Keynote 结束之后呢，第二天的其他内容都安排的更加紧凑了一些，大部分的小会场呢都在午餐时间就同时开始举办会议了，内容呢也更加硬核一些。我们能够看到的不再是各种各样的产品更新，而是各种机器学习问题在 Facebook 的实际解决方案和应用。更有不少小会场里面呢， Facebook 的工程师直接给大家展示起了代码，有心想要了解一些特定问题的工程师呢，可以从里面学到不少有用的东西。那除了学习技术之外呢，参加 FR 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就是社交。第二天的很多小会场呢，就是用座谈会的形式邀请了外部的开发者合作伙伴来分享他们的成功案例，而开发者之间的互相交流呢也更多了起来。在所有的内容结束之后呢，Facebook 的 Partner Manager 带着我们移师会议中心附近的餐馆里开始了一个小小的 After Party。 我们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就在美国一边吃着墨西哥菜一边交流，而微信呢也是我们这些人在 Facebook 的开发者大会上始终绕不开的话题。 Facebook 自己的各类消息类产品其实也一直在从微信里面去汲取养分。晚餐过后呢，今年的 F8 就算正式结束了，认识了很多新朋友，也重新见到了很多老朋友，之后呢大家又要各奔东西了。而我自己呢，打算在回程之前跑一趟心心念念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去看看里面收藏的从 ENIAC 这样历史上第一台计算机到现代计算机的各种经典型号，能为今年的旅程呢画上